道广千的你是否有想过什么叫真正的放下。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，你憎恨恼怒的人的时候呢，心如止水，不再起心动念，坦然面对，一笑了之。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呢，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，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了。其实这就是真正的一种放下。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黯淡，笑一笑才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。 追梦成真，在这浪影汹涌。

会在生活当中会说日久不一定生情哈，但是我相信日久呢一定会见人心，因为随着岁月的变迁，离开你的人会越来越多，留下的人越来越重要。离开一个地方，那一片风景就不再属于你，错过的那个人也不再与你联系，一见如故，喜极而泣，再见陌路，恍如隔世。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也许在下一秒就不再属于你，你说呢？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，安静地等待着春天。 Oh,

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取暖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现在那一天一滴泪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在日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你的彼此幸福恼。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取暖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现在那一天一滴泪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你的彼此幸福恼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一个彼此幸福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时间真的挺好的，验证了人心，见证了人性，懂得了真的，明白了假的，没有解不开的难题，只有解不开的心绪，不是吗？而且也没有过不去的经历，只有走不出的自己。我们总是会担心会失去谁，可是我们却忘了问问自己，又有谁会害怕失去我们呢？人生其实努力了，珍惜了，问心无愧就好，其他的交给命运，交给时间吧。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尊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总是听你说他有一双微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，你为他深深吸引，

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关于自行车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哪些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，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关于自行车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哪些？ 凌晨两点半，你还在我身旁，关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仍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

想被通知到，就把祝福留在街角。 不知道广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关于自行车的记忆。这时候看到韩笑说，刚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呢，没有少摔跤。一次跟我爸在一起，我骑车摔了，爸说没事儿，起来继续。那都破皮儿了，居然不知道疼，想想小时候挺赞的。小时候呢，可能对一些事情哈是非常感兴趣，然后就会有着一种无畏的心态，就会去努力。可是长大之后呢，会发现怕这怕那，很多事儿都做不成了，对吗？这里是品杯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曾斐，我们明天见。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好让这种感觉永远。睁开双眼，醒来你已两目中年，再回到梦里，梦里不相恋。爱你是梦是真，转眼改变，梦里不相恋。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